曾经如果有人对我说宅这个字呢，我可能会觉得他在骂我，而等到工作以后呢，才发现当一个宅女呢其实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一首曲目先来分享一下周杰伦，叫做阳光宅男。 要是乖要带皮夹夹，后面口袋黑光的眼睛有激情度，百变传奇装酷，他不在乎我却想哭，有点无助他的样子，伤感处理了困苦，看到肉竟然会自带水壶，写情诗云江湖走几路，一不注意就装束，我不想输，就算幸福 周杰伦的曲目，叫做《阳光宅男》。工作的压力、社会的关系，还有感情的一些纠纷，甚至呢每天还要被烦躁的交通给让我们惹坏心情，是需要这样的好声音、这样的好音乐来陪伴。来听到这首《情绪上扬》，来自蔡淳佳和欧德阳的合作作品，这首曲目叫做《小夫妻》。 在 supermarket 逛了好大一圈，想你爱咖喱或是意大利面，幸福的食谱再饿不几遍，我的优点要你百尝不厌，在下班路上做了几支影片，有你在沙发就是浪漫剧院，辛苦的时候想着你的脸，没有蛮牛活力也会出现，哦，小夫妻，我的夫妻，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时晴 有时雨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小夫妻永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不计划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淡能给的沉默，在所有不被想起的快乐里，我最喜欢你。而我不能再觉得失去是舍不得，有时候只愿意听首歌，在所有人世已非的景色里，我最喜欢你。而我不再觉得 当然是不一样的个体，但是呢又很相似的气息。在张悬之后继续来分享一下陈珊妮。搜索陈珊妮三个字呢，你会得到很多的标签，比方说很低调、很另类、很小众、很独立、才华横溢。但是听歌的时候呢，一定要抛开这一些标签，因为每一个人相信都会对他的曲目有不一样的理解方式。这首曲目来自陈珊妮，叫做快乐人生。 好想睡死，然后中午起床晒太阳，上上就快喝酒打屁，是为快乐人生。好想睡死，然后中午起床晒太阳，啦啦啦啦啦，晚上上就快喝酒打屁，是为快乐人生。你总是一副不在意的样子，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继续来分享到张志成的《换日线》，简单的编曲和一点都不简单的和弦转换，让这首歌听起来很舒服，也很适合作为在车上的陪伴。来分享一下张志成《换日线》。 拖着沉重的行李，机场广播的声音，有了互道再见的表情。回顾手机的讯息，逐渐面到想念的痕迹，我怎么忍心删去？还想和你看北海道的雪景，还想陪你走遍这世间风景。你就要往陌生的天空飞去，天知道我会躲。想你谈飞机越过伤心换日线，天空只留下寂寞无声的寒暄，时间它能不能倒退一点，停留在你晴天笑脸。你的心飞过伤心换日线，经过我们的世界地球可以变，如果季风能把感觉变现，穿插给你说不完的思念。回顾手机的讯息，见面到想念的痕迹，我怎么忍心删去？还想和你看北海道的雪景，还想陪你走遍这世界风景。你就要往陌生的天空飞去，天知道我会躲。想你谈飞机越过伤心换日线，天空只留下寂寞无声的盘旋，时间它能不能倒退一点，停留在你晴天的笑脸。你的心飞过伤心换日线，今后我们的时间地球可以变，如果寂寞能把感觉变现，想传达给你说不完的思念。消失的天空，我凝视了好久，在飘雪的气候。脑海重复着最后拥抱你的镜头。期待再见面时候更深刻的记忆。伤心换日线，天空只留下寂寞无声的盘旋，时间它能不能倒退一点，停格在你晴天笑脸。今后我们的世界地球可以变，如果寂寞能把感觉变现，传达给你说不完的。 张志成带来的作品叫做《换日线》，接下来听到很有诚意的作品，当中满满的包含的都是真诚的表态。来分享一下来自张卫健的演绎《身体健康》。 我

林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继续来听到这首很有青春的、很味道的歌曲，对爱情的倔强和执着的态度呢，相信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呢都曾经经历过的。这首歌叫做《死性不改》。 再见了我的宠爱，谁愿接受这种意外？你真生可爱，不愿看着我离开，同伴也话我傻，喜欢受藏，宁愿情敌再伤我。人天生根本都不可以爱死身边的一个，无奈你最够刺激我，凡事也知道我几多黑心的教唆。 总是对美好的东西呢有无限的向往，传说当中樱花草呢是一种能够让人得到幸福的花，所以连带着对这首歌呢也有一些期待和幸福的感觉。今天最后一首曲目继续带你来分享到我两个很甜蜜的小女生带来这种甜蜜的曲目， Sweetie 带来的樱花草。 晚风吹动着竹林，月光拉着我身影，萤火虫一闪闪满山飞舞的铅笔，天上银河在发光，地上风铃在歌唱，织女星在远方，古老浪漫的神话。

才想着你的温柔，想你累不累，我忍住眼泪，我不会再为你流泪，当阳光不惬意的时候，怎么会一直等不到天黑，让我后来你不曾经存在我世界里的温柔全部收回，下车流泪，我绝对不能留给谁，纵然爱情结出来一回就一回，不要再问。 北京时间14点整。